咨询电话400-606-1039。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5月18号到20号，一部来自广州大剧院的自制原创歌剧《马可波罗》将登上北京的演出舞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首先它是一部由德国人写的歌剧，但是唱的是中文，讲的又是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故事。男女主角的演员则是分别来自丹麦和意大利，当然了，也不乏中国演员的加盟。总之，这是一部由跨国团队带来的歌剧作品，演绎了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父亲叔父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往返中国的传奇经历。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先来聊聊马可波罗，再来说说歌剧马可波罗和他的幕后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说起马可波罗，他可算是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这位意大利人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曾经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并且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闲着没事儿，他就口述了他的中国旅行经历，由他的狱友鲁斯蒂谦写出了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游记》。1271年，马可波罗17岁，他的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和十几位伙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先来到了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如果再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抵中国。可是这个时候却发生了意外，他们被强盗盯上，并且被关押了起来。好不容易逃出来到了霍尔木兹，却等了2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陆路可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当时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会望而却步。马可波罗一行先是越过了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又跨过了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疾病饥渴的困扰，还得躲开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就亮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都深深地吸引他们。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了古城敦煌，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元朝的北部都城上都。这时候已经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意大利已经过了4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的见闻，还带着他们一起回到了大都，后来还留下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也被中国的辽阔和富饶所震撼。 据说马可波罗先后到过的地方包括北京、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甚至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荣昌明，这里有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物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观雄伟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这些内容让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产生了无限神往。不过17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也越来越想家。1292年的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的委托，护送一位名叫霍阔真的蒙古公主从泉州出海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了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之后可以转路回国。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亲人身边。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是从歌剧马可波罗说起，不过呢，在说这个文艺作品之前，咱们得先来聊聊这真人真事儿。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它到底是不是真事儿呢？《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曾经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而且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世的不少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都是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才纷纷一路向东探访中国的。可是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质疑的声音，马可波罗他到底来没来过中国呢？据说这本《马可波罗游记》在问世之初真实性就曾经遭到过怀疑，因为马可波罗在叙述他的东方故事的时候经常出现百万这个口头禅。城市里百万的人口、百万的房舍、百万的马匹等等，于是当时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百万先生，显然是在讽刺他的语言太夸张了。到了1960年代，对这个故事真实性的质疑还进入到了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德国著名的蒙古史学者傅海波就在一篇论文里讨论了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真实性问题。他猜想马可波罗很可能没到过中国，他书中关于中国的描写有可能是从当时流行于穆斯林世界的某本旅行手册中抄来的。1995年大英图书馆中国部的主任吴方思出版了一本书，就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这本书在1997年也被译成了中文，在国内出版。这书一出，立刻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著名的历史学家杨志久先生就连续撰文批驳了英国人吴方思的观点。杨先生的文章也集结成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对着干的，叫马可波罗在中国，1999年出版。其实关于马可波罗到底来没来过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些疑点。比如说他的事迹除了他自己的书之外，在元代的汉文、蒙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任何文字的史料文献中都没有记载。还有马可波罗宣称自己在中国生活了17年，但他的游记里居然没提到很多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比如汉字、长城、茶叶、筷子，还有那个时代女人的小脚。不过针对这些疑问，也有一些挺马派的人士给出了解答。先说长城吧，元代的时候那就是一些土墩子，还不成气候，不怎么值得记载。比如说缠足，蒙古族的人们本来就没有这个习俗。再比如说茶叶，元代的蒙古人也没普遍养成饮茶的习惯。考虑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社交圈子，喝茶这个事儿也不足以引起他的关注。 咱们今天看到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但篇幅庞大，而且各个版本之间的内容也有不小的差异。这说明了这本书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同的传抄者也不断地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内容进行了改写，很有可能还在里头夹带了自己的私货。很多今天被我们用来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细节，那有可能在原始的版本里面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您要问这本游记最原始的版本到底写了什么，恐怕它就像是曹雪芹写《红楼梦》那80回之后的内容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这解决马可波罗真实性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明确答案了呢？其实啊，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咱们也就别去计较马可波罗到底是谁了，这个名字也许还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一批东西方交流开拓者的代名词。把马可波罗游记当成他们历险经历的总结来看待就可以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聊了不少马可波罗奇人奇事，那到了这儿，咱们再回到这个歌剧马可波罗身上。一提到歌剧，大家会想到意大利语歌剧、德语、法语或者英语的歌剧，不过这部歌剧却全部都是以中文来演唱，而主创主演的团队又是来自多个国家，所以说语言就成为了第一个需要克服的难关。歌剧最重要的是音乐，马可波罗是一部由德国人写的中文歌剧。德国作曲家恩约特施奈德表示，中文的发音和语言是一个挑战，所以我想办法去翻译所有的台词，我把台词录进录音带里，一字一句的，一页一页的去听这些录音，从这些中文的词里寻找欧洲的旋律。导演卡斯帕·霍尔滕也说，他在跟歌手沟通的时候，现场得有3-4个翻译，而且经常要手脚并用才行。主演中也有4个是外国演员，来自英国的2位男中音歌唱家，分别饰演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戏份不是很重，语言困难相对容易解决，而男女主角分别是来自丹麦和比利时。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已经上了中文课，但是在中国集结之后，指挥汤慕海的要求却是要把欧洲歌唱家唱中文的水平提高到和我们差不多，于是又给他俩找了专业的贴身语言老师。马可波罗是男主角，是意大利人，所以男主角的语言压力还不是很大，而女主角饰演的是中国公主，她的压力要大得多了。说到这儿，咱们就来聊聊这部歌剧的指挥汤慕海。他身上的头衔有很多，比如雄霸20世纪古典乐坛指挥卡拉扬的弟子，伯恩斯坦的指挥助理，唯一获得格莱美奖的华人指挥家等等。不少人可能听过汤氏三杰，也被称之为艺术三父子。父亲是著名电影导演汤晓丹，执导过电影《渡江侦察记》和《南征北战》，红遍大江南北。长子是著名油画家汤慕黎，而次子就是汤慕海。汤慕海走上艺术之路和家庭的熏陶，尤其是母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的母亲是有着中国一把刀之称的著名电影剪辑师兰维杰。上世纪60年代，为了给汤慕海买一把最好的手风琴，母亲每天只花1分钱买菜汤喝，省吃俭用攒下300元，又借了200块，托人从北京买回来一架当时最好的鹦鹉牌手风琴。取到手风琴之后，母亲说没钱坐车回家，是自己背着琴走回来的。 那一幕给汤沐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艺术往往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才最需要。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创作出了最伟大的作品。1979年，汤沐海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艺术留学生，他去了德国，然后发现自己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毕竟西方古典音乐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积淀。那时候他裤兜里总是装着袖珍总谱，一有空就拿出来读。大器晚成的汤沐海在德国奇迹般的一飞冲天，先后得到了赫尔曼、卡拉扬、小泽征尔和伯恩斯坦四位大师的垂青指导。美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咱们之前说指挥家的时候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据说当年伯恩斯坦到德国慕尼黑工作一个月，也点名要中国留学生汤沐海来协助他。评论家们都说，卡拉扬和伯恩斯坦是当今世界乐坛两大对立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有人说他们的学术观点是死对头。但幸运的是，这两位大艺术家都同时对汤沐海寄予了厚望，而汤沐海更是不负厚望，指挥艺术日益成熟。如果您现场聆听过汤沐海的指挥作品，或者在网上看过他的演出视频，就会发现他的台风非常的老顽童。比如在乐队端庄坐好他上台的时候，他会笑眯眯的蹑手蹑脚的走过来，甚至还滑上几个小舞步，乐队和台下观众也会跟着轻松起来。汤沐海说，他就是要通过这些开场的小动作让大家明白，艺术是一种无拘无束的享受，跟你在家惬意的享受一杯红酒是一样的。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聊到了歌剧《马可波罗》的指挥，著名指挥家汤沐海先生。那节目呢，还剩下一些时间，我想再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位演员。尽管他在这部剧中不是主要演员，演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就是来自北京第一位与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签约20年的中国歌剧艺术家田浩江。2008年，田浩江把自己的英文自传《浩歌江上》改编成单人音乐剧，搬上了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他用音乐向观众讲述着自己的难忘经历。在曾经工作过的北京锅炉厂，他一边为工友拉手风琴，一边唱着当时被视作靡靡之音的爱情歌曲。田浩江虽然出身自一个音乐世家，但儿时的他却并不喜欢西方音乐。田浩江说，小时候他的头部得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病，当时是亚洲第三例，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医生就建议拔光头发再上药。人的头发其实是很多的，而每天只能拔一点，于是他的父母每天下班后就会帮他拔头发。田浩江的父母都是学西方音乐的，父亲是指挥，母亲是作曲家，所以在帮他拔头发的时候，他们就会放一点外国唱片。而对那个时候的田浩江来说，一放外国唱片就意味着要拔头发，以至于到后来他一听到西方音乐就觉着头皮发麻，两眼直冒金星，但又不敢说。这就是他此后很多年都不能听西方音乐的原因。1969年，田浩江的父母离开北京去干校，他们离开那天，田浩江和哥哥帮着收拾行李，找出了一张外国唱片，是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这是父亲1964年指挥过的一首交响曲。父亲说，那就放一下吧。于是他们就用家里的一架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放起唱片来。当音乐响起，父亲就给兄弟俩讲起了这首交响曲。田浩江当时虽然完全听不懂，却被父亲在那样一个场景下的面容所感动。他说，父亲平日里是个特别严肃的人，但那个时刻他的脸从来没有那么温和过，声音也从来没有那么动听。 回头再看，那天其实就是他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音乐启蒙课，而那一刻就是他个人对音乐感觉的转折点。田浩江一直活跃在西方的歌剧舞台，这些年来也和不少著名的指挥家、歌唱家合作过。不过如今，田浩江不仅是唱西方的歌剧音乐，还在教他的外国同行唱中文歌。他说有一次在意大利演出歌剧，七八个歌唱家中就他一个是中国人。排练间隙大家互相聊天，他发现这些同行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宫保鸡丁、李小龙的功夫，而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中国音乐了。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举办艺术节，邀请来自各国的青年歌唱家到中国来接受中文歌曲演唱的培训。刚开始时，学员中有人曾经为了不上中文课而赖床，还有的坚决拒绝某个发音，说这样嗓子会毁掉。但是最后大家也都坚持下来了。田浩江说，他不仅希望这些外国年轻人学会黄河苑、洪湖水、浪打浪这些中国曲目，也希望他们在学习期间认识真实的中国。他也计划在今后邀请这些青年艺术家完成一部中国的原创歌剧，真正展现一部作品才是他们认识中国最自然的方式。好，那今天关于马可波罗和歌剧马可波罗，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由田浩江演唱的《黄河颂》片段。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